13、14啊，这两品啊特别重要。我们前面其实《金刚经》当然都很重要，但是，13、14品它的重要性在于啊，我们前面谈了很多《金刚经》的，就是说铺陈啊，我们记得啊，前面八品啊，是不是在讲性？信心的信啊，我们在讲信、解、行、证，对吧？在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就说，哎，这整个《金刚经》啊，分成32品啊，分成了四大块。好，前面八品呢是讲信，信心的信，它呀是给我们一个《金刚经》的一个大方向、大的方向啊。那么一些，当然一些最重要的道理啊，它在前面八品呢就讲清楚了。让我们先对《金刚经》啊有一个初步的信心，哦，先有个信心，但是这个信心绝对不是不可逆的信心啊，就是说这什么样的信心呢？大概只是说，哎呀，我知道《金刚经》啊真的是一部好的这个大乘经典，哦，它可以给我需要的这个智慧，我所需要的一切善知识啊，那么如果我好好研习啊，这个应该是可以得到解脱的。啊，这个大概是这么样的一个信心，但是啊，在这个时候的信心啊，我猜啊，比较你去形容就是说，哎呀，其实我是愿意相信的，啊，我愿意希望它是真的，但你说你是不是100%的相信？我猜想应该不是，啊，中间如果发生了什么磨难呐，啊，一些这个不好的事情时候，信心就很容易就丧失掉了，啊，所以。为什么就会有了9到16呢？9到16啊，就是给你解，解是什么呢？告诉你更多的细节，把前面八品所讲的这个大纲啊，能够希望能够借由更多的细节，让你能够真正的了解。那么这个解是让你加强你的信心，而且有更多的这个文字般若智慧啊。那后来呢，才是行，行是什么？行啊，其实。就是说你要真的去实行这件事情了，你要去行六度，你要把般若智慧，我们所学的这个文字智慧，你要能够去观修，你要去行六度，你要 apply 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要真正的去修，试修啊，那最后的八品呢，才是实证，就是说，哎，你这回你真是证得了这个《金刚经》的般若智慧，真的《金刚经》真的是你的，不是别人的，也不只是文字啊，它是真的就是你自己的了，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走向。所以啊，13、14品为什么在这边很重要？13品啊，有个重要的地方啊，就是说他呀开始讲《金刚经》的题目了，就是《金刚经》啊，为什么叫做它的《金刚经》是怎么定名的？你看啊，你就仔细去回想这件事情啊，就是说一开始须菩提只是问了佛陀问题，对吧？那两个师徒两人就开始中间的问答呀。那问答讲，其实并没有讲到整部经的经题啊，它的那个名字没有出来啊。一直到了13品，哦，须菩提就真的向佛陀请教了。那么为什么在13品这边请教啊？如果有一些同学有涉略过其他经文啊，或者有一些底子啊，大家都知道，大概你会知道啊。其实啊，学生啊跟老师，就是佛陀跟弟子两个对话之后，对话通常啊是到这整个对话差不多要结束的时候，那个弟子啊才会请示老师说，哎，那这部经文的名字到底应该叫什么？可是在这边不是啊，在这边是第13品的时候啊，须菩提就已经开始向老师请教这个，经名啊，到底应该如何定这个经名？那为什么在第13品就出来了？明明有32品，难道不是应该等到第30品、31品才请教吗？哦，其实啊，有原因的。那么第13品啊，因为你去回想，《金刚经》一开始啊，须菩提问老师的问题是。因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对吧？好，那我们就再回到那边讲啊，就是说，其实啊，这个经题啊，通常应该是在最后的时候才问嘛。那为什么在13品就问出来了？其实最主要啊，你要去回想， 须菩提一开始是问什么问题？须菩提一开始是问说，哎，问老师，因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那记不记得我相信讲这一段的时候，我有提过，真正的长板呢、啊，它的问题，一个完整的问题是因云何住？云何修行？云何降伏其心？哦，这是长板。那你看，它就是那个整个修行的 step 1 2 3啊。先你要发菩提心，对吧？那你发菩提心，你是不是希望你一直安住在这个发菩提心的状态里面？所以是要问如何安住你的菩提心。之后你要开始修行啦，不管你是念书也好，你禅坐也好，你行六度也好，你要修嘛，对不对？那之后呢？之后就是那最终的目标啊，就是你希望金刚经你能够帮你达成的那个目标什么？就是斩断你的妄念，降服你的妄心。所以这是须菩提一开始问的问题。那在中间这整段的考，就是从第三四品一直到第12品，其实老师把须菩提刚刚所问的这三个问题，其实讲的差不多了。如果不是第17品，须菩提又重新起了一个问题的话，其实《金刚经》到这边差不多要结束了。所以啊，在第13品这个地方提出，到底这个经叫什么名字，其实是非常非常适合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啊，那个须菩提就提出来了，说：“哎呀，有声音吧？我就一直出断来怼。” 可以听得到， 有声音。 好，那就好，那就好，好的，好，那个，哇，我这个电脑今天糟糕。那么他就好了，那我们来看看须菩提他怎么问老师啊？他问老师说啊，这个，把13品翻出来，他说尔时啊，须菩提薄佛言啊，就问世尊啊，他说当何名此经啊？我等云何奉持？有两个大问题哦，所以13品是这么重要。一个是说，到底呀，何名此经？当何名此经？是如何为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一段经文呢？下一个名字，取一个名字，而且呢，我等要云何去奉持？你这个经题出来之后，我们要怎么奉持？以前我们都讲过哦，就是说一个，我们再讲一部经啊，它真正的精华。其实就在它的经题里面，哦，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哦。就是如果啊，古时候有一些古大德在讲法，或者一些得道高僧，他那弟子啊，比较会跟比较高的学生啊，去跟那老和尚请法。老和尚讲这个经题啊，就讲这个名字啊，我看讲那个名字就可以讲个3天3夜。讲完名字，那悟性高的学生就已经当下证悟了。其实经的内容都不用讲了，因为经的内容啊，其实它就是应该这样讲吧。如果是一句话来代替整部的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呢？那就是那个经题。哦，所以每一部的经题呀，都是有意思的，而且就是 exactly 就用那几个字，那一句话去解释整部经文的最重要的精华。你要这样去看这个经题啊，而且。不但要解释这整部《金刚经》的名字啊，到底就是整部《金刚经》它的精华到底是什么，而且还要说明啊，到底是怎么去奉持。因为你讲的《金刚经》不够嘛，我们就说了，《金刚经》它只是一个文字般若。如果你不去修，你不去禅修，你不去观照，你不去试修。那就好像你有了一锭黄金在你的口袋里面，你如果没有去修，没有去 apply，那这个黄金就只是一锭黄金，它就在你的口袋里面，它并没有发挥它的功能。所以十三品这么重要，就是因为它在这一品里面讲了什么事情呢？讲了这整个《金刚经》的精华，以及要如何奉持《金刚经》。哦，13品相当重要。13品完了之后，14品也非常重要，因为14品是接着13品，告诉你实相是什么，告诉你如何行六度。好，那我们来看看啊，那佛就告诉须菩提，他说：“那这一部经啊，我们的经名啊，就取为《金刚般若波罗蜜》。 金刚啊，这个金刚钻啊，金刚，大概看这个文字你就已经可以想象得到了，就是是非常坚固的一个利器。这个金刚啊，是能够斩断所有一切的这个刀刃，或最坚固，世上最坚固的这个固体，最坚固的物体，这个金刚啊，无所不摧啊，而它本身呢，是没有办法被任何金属或任何物体，这世间任何的武器所摧的，所斩断的啊，所以就是金刚啊，就是全世界最坚硬的东西，所以金刚代表坚硬，能够斩断。就是可以斩断一切的物件，它是用来形容可以斩断一切的无明，一切的烦恼，一切的妄见啊，就是用这个金刚这个宝物来帮助我们斩断啊，你的降魔也好啦，斩断我们所有的妄见也好，妄念也好，而且金刚啊，金刚钻，金刚顾名思义，它是非常的亮，发光发亮。所以因为它这个发光啊，又这么的坚硬啊，可以斩断所有的这个无明，而且它发光，发光之后呢，你就会照退无明。所以金刚这个字用的非常的好啊，金刚。那么再来呢是般若波罗蜜啊，般若波罗蜜，今天我们就可以讲比较过瘾一点，因为在这个星期二的心经啊，有的时候我就不敢讲太多，因为新同学太多了，怕讲太多呢，那受不了。那老同学，我们这些已经是很有底子了啊，所以般若波罗蜜这个名词实在太重要了。你看《心经》的名字叫什么？《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心经》就是《金刚经》的这个精华嘛。那《金刚经》叫什么？《般若波罗蜜》。般若我们讲过啦，是智慧，对吧？那波罗蜜呢，是带你到对岸的智慧。那般若波罗蜜，如果你用最浅的字来形容，就是说，哎呀，这个无上的这个大智慧啊，能够带着我们呢、啊，这个脱离六道轮回的这个此岸，然后到对岸啊，这个因为我们现在都在这个六道轮回这个苦海里面挣扎嘛，它能够带你脱离这个苦海到对岸去。波罗蜜啊，是说到目的地了，到对面去了，回家。他了就近涅槃了，有这个意思。所以是什么样的智慧真的带领你就近涅槃的智慧，也不是小圣的偏空啊，那个有余的涅槃，它这是无余的涅槃，大涅槃，就近涅槃。那般若波罗蜜，大家再去印象想一想，般若波罗蜜我们会在其实第十四品讲的特别详细。般若波罗蜜是不是就是六度之首？你要去想这件事情哦，般若波罗蜜就是六度之母，六度之首。为什么？它是空性的大智慧。那么我们六度前面有五度，那是行门。行门是什么意思？行就是行走的行啊，门就是门牌号码的门啊。行门是什么？你这一看就知道是要事修，你要去做事情，对吧？行 practice。那五件事情，布施、忍持戒，先持戒，然后忍辱，再来呢是精进，对吧？然后你要什么禅定，你要禅修，这五件事情你都必须是在这个般若波罗蜜的这个基础上面，你去做前面这五件事情，那才能称之波罗蜜。如果你没有空性的智慧，这不能叫波罗蜜。为什么？因为它不能带你回家，它只能让你在六道轮回里面继续享福报，因为你做了很多的善事，你有修行，但是因为你没有空性的智慧，你没有出离的意愿，你没有空性的智慧，所以你也就是在行这个善行吧，最多是说行这个善行，那善行是没办法让你解脱的，它只能让你在六道轮回里面继续转，继续转。虽然可能是当国王、当皇后啊，当这个天人，可是它没有办法帮你解脱。所以啊，般若波罗蜜，你不能光看，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你不能光看说它是一个空性的智慧，它的确是一个能够斩断你所有无明妄念，能够带你回老家的智慧。但是这个智慧绝对是要包含事修。就是整个六度其实包含在一起， 最后你证得的是般若波罗蜜。所以你在讲般若波罗蜜，你脑子出来的其实是六度，是我前面的五度的行门架在这个空性的智慧上面，我行六度，最终我经禅定，而最后终得这个空性般若智慧。你要去这么的理解它，你才能够真正掌握到《金刚经》的这个精髓。那么《金刚经》的般若波罗蜜，它帮我们照见我们的无明，斩断我们的妄念，它希望帮助我们做到什么？它希望帮助我们做到无助二字。《金刚经》如果你都不记得它到底在教你什么，你就记得无助。无助是什么？其实就是不着相，你一定要记得哦。这所有一切的名词根本都是相同的意思，你不要觉得佛经很难。为什么有这个经有那个经，里面讲了这么多不同的名词？事实上它都是在讲同一件事情，只是从不同的面向去剖析而已。那你要记得这件事情哦。那我们说斩断无明，希望我们达到无住，而且这个无住啊，所谓真空妙有的这个无住，是连无住亦不可住，连无住亦不可住啊。那个我就说上一次啊，立心问那个问题很好，我在每一班我都会讲，说如来藏是我最终要进入的那个境界，那个状态，就是我最初最原始的一念心，每个人最原始无始以来的那个状态，清净本然的状态。那为什么我连如来藏我可能都不能找？是的，你一找，你要证得有那么一个如来藏可以证得，你要证得这如来藏，你只要一执着，完蛋了，你着相了，如来藏性没了，如来藏的相跑出来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只要一执着那个相就出来了，一执着那相出来你就完蛋了，就没有了，你就证不了了。所以有的相不能着，这个大家都很了解，好像很容易就了解。但是比较重要的是说，那空的相你也不能着，也要无住啊。空本无相，对吧？非法本无相，空怎么会有相呢？空肯定没有相，但是你一着到空里面去啊，完蛋了，空的相出来了，你就又着相了，那你就又不行了。那最后呢，你说哎呀，我知道有的相不能着啊，哦，我现在也知道空的相也不能着，不能像小乘人那样啊，着到偏空里面去了。那我知道我两个都不能着，我要时时 remind 我自己啊，我两个都不能着啊，我要行中道。当你心心念念有的相不能着，空的相也不能着，心心念念我要行中道的时候，你又完蛋了，你又着到了空有两边都不能着的那个念头里面去了。那是比较细微的，但是你又着相了，那个念头也没有相嘛，但是你一着到那念头里面，念头也有相了，又成为一种执着了。所以这金刚经就是让你无住不着相，所以连无住亦不可住啊，那么连不着相这个念头也不能着。所以我们说那圆觉经很棒啊，它讲什么？你这虚妄的念头，你说哇，境界不能着，对吧？但是不能着相的那个念头也是虚妄的，也要远离啊。后来呢，它是一层一层波，你连远离这个念头的这个远离，哎，也是虚妄的，也要离啊。那最后连远离远离亦要远离，一层一层的波，这个就是金刚经最后的境界，已经没有任何的能所了，能够放下都放下。当你已经没有任何的能所，所有连无住亦不可住的时候，那恭喜你证得了。那个时候你心中是没有如来藏的念头的，因为如来藏是针对于你是依什么而起，是一有一个非如来藏的境界才会有个如来藏。所以当你心心念念还有一个如来藏的时候，你就没有断能所，因为一定就还有一个非如来藏在那里，所以你才心心念念要证如来藏，你就陷入了如来藏的相，你就得不到他的藏性，就这意思。我们今天讲的这一段其实很重要，就是已经比较深了，那么是对于啊我们原来前面的这十二品有了一个总 结，那你就记得就是无助二字。所以金刚经啊，就是要啊利用这个般若波罗蜜这个智慧啊，要行六度，六度般若蜜啊，波罗蜜啊，那个要空性的智慧当基础，帮助我们放下执着，再来呢放下分别，最后呢放下能所，所有能放下的都放下了，那你就大觉了。哦，这个很重要。那佛还交代，以是名字，汝当奉持，就是照着我跟你讲的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啊，这个名字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所有的道理哦，汝当奉持，就是照这个理念去做，哦，照这个理念去做。慧根高的同学，好，那些佛弟子讲到这边够了，差不多了，能讲的都讲了，但是就还有一群慧根不高的同学，像我们这一些人，对吧？你讲到这里实在还是没办法听懂，所以佛说所以者何，就要来告诉我们到底啊那是什么意思呢，如何奉持呢。那十三品啊，我特别喜欢的地方是说十三品这么的重要，但是他真正要讲的 keyword 啊，其实都含藏在经文的内容下面，它并没有浮现在文字上面。哦，这个是《金刚经》玄的地方。我都说，如果你说《楞严经》啊是难，那我跟你讲，《楞严经》啊它是草书，对不起，它是楷书。你努力的去学，努力的去学它，去练习它，你终究能破解。但《金刚经》是草书，你只能用一个玄字去理解这个金刚经，它真的是玄，因为说它所有的道理都不在字面上。你去看楞严经，它的道理都还大部分是在字面上哦。你只要把那个字面破解了，你是能够进去的。但金刚经玄的地方就是说，它所讲的所有东西都不在字面上，这真的是要看靠参悟，要靠参悟。所以我们第一遍啊，就第一遍的金刚经，你就真正的大概就有一个概念，但是你这概念一定要对。你这个一定要是 on the right track， 然后以后才不会妨碍你慢慢的参。如果你学金刚经学岔路，没有把它的精髓学到，那真的好难参哦。你走错路了，你怎么参也参不出的所以然来。所以我们要学会找到一个好的老师啊，来教我们很重要。那我们其实运气很好，找到了姜卫农居士，我觉得这个大德啊真的厉害。一个人能够把《金刚经》的这个精髓啊剖析到这种点上面写的那本《金刚经》的那个注释，太厉害了！我每次看他的东西，我都很想跟他顶礼啊！这个大德啊，真的是造福后世的人，让我们在《金刚经》的学习的路途上面不会走岔路，真的很厉害啊！所以，如果你上我的课啊，上到差不多后来，甚至已经上过的地方啊，其实你已经有能力去看姜卫农的书了。姜卫农的书你不能看得很快，它不是言情小说啊，它也不是什么那个法师讲法那个文字版啊，一天可以看好多页，不是的。他终其一生他就写了这一本金刚经的注释啊，他最重要的这个著作啊。那你啊应该是每一天啊去看一页或两页，或者每一天看个几行字，然后慢慢的参。我所教你的内容只是说让你有能力去看姜卫农居士所写的书，然后你这一辈子 you have your whole life 有时间慢慢慢慢的去参金刚经，而且不会走错路啊。好，那佛啊就说如何奉持呢，他就讲了几个 pebble， 有四个 pebble， 你要把它记一下，这个是在这个金刚经的文字上面是没看到的啊。一个啊是告诉你不要着，金刚经不是讲不要着相吗，他就告诉你啊有四个相你可千万不能着啊，这个是最容易着相的。第一个啊，你不要着名字相。不要着名字相是哪一句经文啊，是相对于须菩提佛说般若波罗蜜则非般若波罗蜜，这句话就是在告诉你不要着名字相。好，我先把那个东西都先讲清楚，等会我们再讲经文你就容易对得上。那第二个呢，告诉你不要着言说相， 人家不拉不拉不拉讲话，你呀、啊、不要上心啊，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所说法否，一直到哎，应该就看一下啊，哎，对，应该就这一句话，哎，就是世尊如来无所说，这个是告诉你什么？不要着言说相。那么后面还有两个，告诉你不要着境界相，啊、哦，不要对外境执着。是从须菩提于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哒哒哒哒哒，一直到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啊，这个是第三块哦。他说你不要着境界相，那最后呢？不要着身相，身相是最难放的，我们都会讨论一下。身相啊，就是从这边开始，一直到后面，到后面啊，那么就这一段啊，就是啊、他讲说这个，须菩提啊，于意云何，对吧？三十二相见如来否？是名三十二相。这边这个是不着身相。那么讲完这四个之后啊，他又重新重复了一个叫大家就是说讲这个功德的事情啊。那个晚点我们再看，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看看能讲多少啊。我们来看看他说啊，这个不要着言名字相。你知道这整个问题啊，就是三细相，还有一个就是我上之前有发那个三细六粗啊，我现在在重新整理这个讲义，你们就先不用看，因为我想把它整理的更精简，让你一目了然，完完全全很清楚，所以你们就先不要看旧的。我那时候写旧的讲义的时候，我自己不够清楚，所以写的不够清楚。那我现在脑子我觉得清楚了，所以我会把那重整。但是你记不记得？其实一开始啊，我们那是真在如来藏性之中啊，慢慢因为一念不绝就有了能所，后来啊有了分别，而且分别之后有很大的问题，因为那分别外面的境界像这么多啊，就赶快给名字嘛，给名字就出问题了，给了名字，然后呢会给予它一个功能性。哦、这个东西啊长这个样子，所以呢它就叫这个名字，哎，它就做这个有这个作用，所以就出来了名字相。他说我们众生啊，有了名字相之后啊，出了很大的问题。你着了这个相，你取相，而且你着了这个相并赋予一个名字，让你的执着越来越深。那么有了这个所有的价值观，你就一去不复返啊，你因为执着就最后一定造业，造业就到六道轮回里面去。所以他说你要切记啊，你不能着名字相啊，你这所有外面一切啊，你千万不要着啊，这个是名牌啊，这个是名校啊，这个是名车啊，这是我们所有人的问题。你知不知道就为了追求那个牌子啊，追求那个奢华，那个浮华，它让我们付出了多少的代价，我们的父母跟社会让我们付出了多少的代价，我们又让我们的下一代付出了多少的代价。你要去细思这个问题，你不能着名字相。佛说般若波罗蜜，则非般若波罗蜜。则非大家都知道，这是从体性上来讲，般若波罗蜜体性上来讲根本是空寂的，没有般若波罗蜜这回事情。为什么特别把般若波罗蜜拿出来讲，告诉你般若波罗蜜根本没有这回事情？因为经名就叫做般若波罗蜜，金刚般若波罗蜜，所以他告诉你，虽然这部经文就是真刚般若波罗蜜，我要用金刚般若波罗蜜去帮助我证得，我要证得空性带我回老家，但是我告诉你，金刚般若波罗蜜这个般若波罗蜜就根本没有，不存在，是虚妄的。哇，你说这悬了，这怎么回事？哎，他真正要告诉你，就是说你不要被名字障住了，你不要认为这部金刚经讲空性它就是空性，不是的，金刚经它就是一本文字，它就是一个佛法，它是希望指引你，带领你去证悟空性。真正的般若波罗蜜就是你没了般若波罗蜜的想法，你没有了般若波罗蜜的意念，你没有了般若波罗蜜的相，那才是真正的般若波罗蜜。如果你问一个人说月亮在哪里，那个人就用手指着那月亮，你要做的是顺着他的手去看那月亮在哪里， 而不是以为那手指就是月亮啊。所以你如果认为般若波罗蜜或般若波罗蜜经或者金刚经心经楞严经它就是般若波罗蜜就是空性的话，那你完蛋了，就是你以为那手指就是月亮。所以般若波你没了般若波罗蜜的相，你连般若波的波罗蜜的念头都没有的时候，你就真正证得般若波罗蜜了。你连空性的念头没有的时候，你就证得空性。你举凡还有那么起心动念我要证得空性的时候，你永远没办法证得空性。这个就是佛啊，学佛禅宗里面玄的地方，无所得而得。他也不是告诉你无得，他说无所得而得。你有没有得？其实你得的就是所有东西都放下了，那就是大德。当你一无所得的时候，就大德。哦，你这个东西你要去能够领会啊，你要去领悟，这就是参禅啊。你《金刚经》念着念着，你可能会开始领悟到一句话，就是小时候啊，我们的父母啊曾经告诉我们啊，说吃亏啊就是占便宜啊。我小时候就觉得说吃亏不就吃亏呗，怎么又变成占便宜了呢？我明明就少了3块钱，你不能说我多了3块钱啊。哎呀，那吃亏就是占便宜，我现在明白了。无所得才谓之为大德，你有所得那都有名有相，那是有能够量化的，那能够文字形容的，那都不是真德啊。就是福德，记不记得我们讲福德性跟福德相，还记得吗？如果你金刚经够熟，我们讲过这一段啊，福德性啊才是真正的大的功德，无远福就是尽虚空遍法界大的功德。福德相呢，哎，你当了国王，你得了3两黄金，哎呀，你这辈子长寿了，对不起，这一些通通都是小 case， 都是 small potato， 只要能够量化的全部都是不是，那就是说不是最大的功德。真的，我每次开玩笑的时候，我先说不要钱的最贵啊，要钱能够用钱买的都不是问题，不要钱的最贵，那才可怕，不要钱的最珍贵啊。所以啊，他告诉你，佛说般若波罗蜜则非般若波罗蜜，连般若波罗蜜你就是要了解这句话，它主要意思是什么，就是空性，就是当你放下所有一切连空性的想法都没有时候，那就是真正证得了。般若波罗蜜也一样，它是则非啊，就是你连般若波罗蜜的那个相那个念头都没有的时候，你就真正证得了。所以告诉你，不着名字相，所有都一样，不要觉得哈佛就是最好的哦，不要觉得什么什么名车就是最好的，你不要觉得什么什么地段就是最好的，或什么什么爱马仕包它就是最好的，你要开始放下，因为你如果执着在这个名相上面，你会付出惨痛的代价，而且最后那个无常，我们不是说吗，我们所修行的一切很多时候就是为了帮我们为死亡那一刻在做铺陈啊，你所有的一切就是在为我们死亡那一刻在做准备啊，你继续执着在这些名牌上面没有办法，你所有东西名牌也好不是名牌也好，你执着在这些名相上去走的时候，走的那一刻很辛苦，你也绝对不可能说我走之前死之前3天哎，我开始放下，做不到。这整个修行的路程就是在帮助我们一路放一路放一路放，舍断舍离嘛。那你舍到最后的时候啊，当舍你舍到最后已经没有东西舍的时候，你连舍都要舍掉，那就是金刚经的境界哦。你这一定要知道，第一个他就告诉你不着名字相，那再来呢他告诉你啊，你也不要着言说多像那个讲话魔音穿脑很重要啊，这个重点，因为我们的愤怒啊很多时候啊是从都是一不是很多时候基本上大也就是大部分都是从外面 trigger， 当然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打妄想，没发生的事情我们就越想越愤怒，那个就是自己在起妄想，但是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外面发生的一些事情，而发生的这些事情你是不是觉得很多时候都是从声音进来，声音是很可怕的一样东西，讲话很可怕，你一定要去记得那个魔音穿耳，不是说骂你的话可怕， 赞美你的话也可怕呀。这个东西啊，你千万不要着到这个相上面。你要有这个想法，不管对方说你的好，说你的坏啊，那都是虚妄的。他在讲话的那个当耳 split second， 那个话就已经那个叫做灰飞烟灭了，就已经烟消云散了，那个东西就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我们呢，会执着在刚刚所发生的这个声音，你就开始去打妄想。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你的第六意识就会去攀援那个法尘。记不记得学过楞严经都知道吗？什么叫做法尘？就是我们意识心去攀的那个法。眼睛攀什么？攀色，对吧？耳朵攀什么？攀声音。那鼻子攀什么？攀味道。哦，嘴巴攀什么？攀舌头是攀另外一个那个尝可以尝的那个味道。身体攀什么？攀外面的那个触感。你的意念攀什么？意念是攀法。你看眼耳鼻舌身意是不是对什么色声香味触法？我们下礼拜二的金刚心经会重讲这个五蕴。哎，你要记得你的意识是去攀那个法尘。法尘是什么？法尘就是刚刚啊，这个那个王先生啊，说了我什么好话？那个李先生啊，说了我什么坏话？所有的声音啊，全部都是泄落的影子，就在这个法尘里面，到了我们记忆中，你的那个第六意识心啊，就去攀啊，还在不停的回味。那事实上，那个声音早都已经。那个叫做灰飞烟灭，烟消云散了，你为什么还要去攀呢？不能再攀了，对不对？所以他说你不要去着言说相，这最容易刺激你观感的。其实言说跟文字是有点类似的，最能够刺激你观感的，你不要去着他的相，千万不要去着他的相。而且这是第一步，告诉你因为已经结束的事情不要再去攀援了。第二步他告诉你什么？其实啊，你所听到的声音啊，是一个像，你要去了解，因为我们是凡夫，对方也是凡夫，所以啊，我们就是一个凡夫的心啊，去听对方所发出来这个凡夫的这个声像。你要知道啊，你真正能够修行的人，你是有佛性嘛？你要用你自己的佛性啊，去观对方的佛性。你要知道，你要把能够把相跟性在这个点上面，相跟性要分，你要能够搞清楚啊。这就是佛跟阿难讲，你要搞清楚啊，这外面境界哪一个是相，哪一个是性啊？你要搞清楚，那个东西是相，相是虚妄，你不能介意。他讲你好也不能介意，讲你坏也不能介意。所以这边呢，他就用佛啊，他说佛啊，如来他那个佛就问须菩提啊，他说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所说法否？如来有没有在说法？须菩提怎么回答？他说：“世尊啊，如来无所说。无所说是什么意思？无所说而说啊，就是如来啊，他讲经说法，就是我们佛啊，他得道到灭度，他不是讲经说法49年，讲经说法49年是佛的法相，他的法相在讲经说法，但是他的法性呢，如如不动，并没有起心动念啊。”这个你要搞清楚啊，所以佛在讲法是那个法相法音，那我们真正要看是他那个法性，他的佛性没有动过，如如不动，从来没有讲过，他并没有这个 intention 说，哎呀，你这个某某某啊，你这个你要我要救赎你啊，我要讲这个经给你，没有啊，是众生有求，佛则有应，这是一个因果，众生你想听法，佛就会讲法。或他会派人，或派菩萨，或派任何大德讲法给你听，你有这个心就会发生这个事。佛不会主动，这是一个因果，因为他在因地发心，我要度一切众生。所以这个发心的这个念头还，就是说这当初这个因果还在，这个因还在，因地所发的这个慈悲愿力还在。所以只要众生有听法的心，想要被救度，他就一定在即刻之间到达。只是他所救度你的方法未必是以你能够想象的方法，有的时候是在你真正沉沦的时候他拉你一把，有的时候呢是在你已经得到啊，就是说这个叫做什么，叫做 发达的时候得大头症的时候，他敲你一棒，他是用不同的方法在救度你，不见得是你想象的方法。所以啊，世尊说如来无所说，就是以体性角度来讲，如来并没有讲经说法，佛是法相，你要记得佛是应化身，是法相，如来呢是法性，佛性是他的这个法身啊，应化身一直在说法，但是他的法身没有起心动念，也没有在说法，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哎呀，谁谁谁讲你的好话，讲的坏话，你不要太在意了。第一个在意的倒霉是你自己，不是对方，所以你就算是为了你自己着想，你也不能在意。你说好，那这我懂得如何不在意，如何不在意，那还真的是修养。你随着啊，你念经啊，你随着我们上课，这个东西啊，是一些善知识，是文字般若。你有了文字般若之后啊，你必须啊，要能够去禅定观修啊，观修挺重要的。观修啊，就是让你能够内化 ，internalize 你所学的这些文字，变成真正你自己的这锭黄金，你要有能力去用它。你要能够用出去换东西，那你才这个才是真的是你的，否则那不就是放在那边的一锭黄金吗？那不就是一堆文字般若吗？没办法，没有用。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知道，你要把法性啊，你我们现在还没证得性相一如嘛，那你好歹要知道什么是法性，什么是法相，法相外面的那个万法的这个相啊，是虚妄的，你不能在意。哦，讲过话没有了。那叫什么船去水无痕啊，不要再去想以前的事情了。那么你也知道说，其实这个人他真的佛性跟你一样，其实是清净本然，你不要再去想他向上所发生的事情啊。当然我们说，哎呀，这讲的很容易，做的比较难啊，这个没办法，这要慢慢修，慢慢修，慢慢修啊，一边修啊。什么叫证悟你知道吗？证悟啊，证悟就是让你有能力放下。我们呢、啊、是这个那个上经那个心经，我们是有讲说，六祖啊慧能说这个本来无一物啊，我们呢、啊、没那么厉害，我们呢我们是另一派，我们呢、啊、是这个明镜台啊，需要时时勤拂拭，心如明镜台啊，需要时时去擦拭，把那个污点啊慢慢擦掉，慢慢擦掉，慢慢擦掉。我们没办法顿悟啊，那你总有一天你就明白到本来无一物，那现在还有一物的时候，你要慢慢慢慢把它擦干净，那就是观修啊，就是在日常生活里面 apply我们所学到这些东西。你也不要着急，好多人都跟我讲说怎么修啊，怎么样可以让我不生气，哎，没有什么怎么样，当你慢慢学，越学越多，你的修养就会越来越好，你就会发现真的就你的贪嗔痴慢一样就没有办法让你烦恼的这么的重。我们有讲过吗？把我们的心啊关在那个房子里面，以前呢是大门敞开，所以随时贪嗔痴慢疑 anytime 他都可以来找你。那现在不一样了，你学了金刚经，学了心经，你修行了，所以这个时候你是把门关好的，贪嗔痴慢疑来找你的时候，他得按电铃，得敲门，敲门你就会开门让他进来，你要安抚他，你要跟他说道理啊。那么你就会发现随着你修行的功夫进步了，你会发现贪嗔痴慢疑来找你的那个 frequency 那个频率越来越少，就是说他以前是一天十次，可能以后改成十天一次，而且每一次他来找你，以前你可能要花五个小时三个小时甚至三天三夜一个月你都没办法把他请走，哎，现在好像几分钟几个小时搞定了，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进步。但是这个进步是日积月累的，它就是潜移默化，不会有哪一件事情发生忽然让你证悟了，应该通常不是，就是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把你的这个明镜台给擦亮，就是怎么回事啊、哦？所以告诉你，佛啊是无所说，他没有说无说啊，佛无说啦，如来无所说，就是无所说而说，没有起心动念，没有意念在，而不停的在行六度。 他没有起心动念，但是他的确在说法，是这个意思。法身没有起心动念，但是他的应化身呢，从没有间断的在说法。哦，这个境界很高。那再来，我们再讲一个好了啊，不着境界相。那不着境界相很重要，就是给你讲第一步是什么，不能着相啊。那不能着相，我们每次一听就知道说啊，外面的境界真是不能着。外面的境界要包括了色、声、香、味、触、法。那个色、声、香、味、触啊，法可能是前面的那个发生事情留下来的影子，色、声、香、味、触。外面的境界，你可千万不要着相。他告诉你，那外面的境界，大至三千大千世界，小至微尘，全部都是虚妄的。为什么？因为三千大千世界都可以拆嘛，可能变成三千大千世界，最后变成三千个三千大千世界，可能变成一个大千世界，再变成世界，然后再慢慢的拆，慢慢的拆，慢慢的拆，最后全部都是所有的微尘世界，最后分析到最后就变成微尘。所以根本世界是个假名假象，其实微尘都还可以再更拆呢。微尘呢又能够合成三千山大千世界，所以只要是能够合而成的，或者说是分析而开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虚妄的。而且他这边有讲的是微尘呢，我们来看看，他说须菩提，语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视为多否？哇，这三千大千世界你要把它碎成微尘，那有多少的微尘，多不多？那须菩提说，当然多啊，世尊。那老师就告诉须菩提啊，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所以这些微尘啊，其实也是假名假相啊。小到微尘，后来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所以微尘非微尘，是名微尘；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微尘世界全部都是虚妄相啊。都是当时一念不觉，后来所发生的这个辗转所发生出来的越滚越大哦，这个众生啊、世界啊、这个相续相就全部都出来了。这个啊细节，那就不好意思，就只能在楞严经的学习才有办法的达到拿到所有的答案。金刚经不讲这么细，但是你只要知道世界微尘都是虚妄的，它是讲即非哦，然后是名。但是有没有微尘相？有没有世界相？有。我们今天就投胎在这六道轮回里面，在这娑婆世界，你的确看到了世界，也看到了微尘。但是你必须要了解，佛看的世界跟我们看的世界是不同的。我们看的世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世界，那佛所看到的世界呢，是一个体性空寂随缘变现的一个世界，是一个世界的实相。我们见到的世界的虚妄相，你看这是不是有意思了？我们还真是实实在在看到东西了，但是它是虚妄的。而佛呢，他看到的所有东西根本缘起性空，完全不存在，这就是实相。哎，没有相的是实相，有相的是虚妄相。你看看是不是很有趣？这个东西就是佛一开始跟我们讲要远离颠倒梦想。他说我今天呢，要把这个佛法教给你呢，就是要你看清楚世界宇宙的真相，就是要你看清楚实相，所以你就不会再颠倒了。这个颠倒是180度的颠倒。我们人呢是看到实实在在的东西，结果搞了半天是虚妄的，而佛呢看到的是虚妄相，原来那个东西是实相。哦，这个所以呢，看得到的反而是虚妄的，看不到的才是真正的实相。这个地方哦，你要去参一下。我觉得这是禅宗最有趣的地方。哦，那最后还有一句，最后其实十三品啊，最后还有一句，它蛮短的，我们今天把它讲完好了啊。十三品最后是什么？须菩提，于意云何？他叫你不要着身相，可以32相见如来佛。不也，世尊，何以故？如来说32相即是非相，是名32相。也是啊，身相是最难放的。我们的身体怎么放得了？ 我要长寿，我要健康，我要青春永驻，谁不是这么想的？所有人都是这么想的，包括我也一样。但是有没有可能？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人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放下我们的身相，这是我们最大的挑战。如何不要再想着能不能长生不老，如何能够再想着是不是我能够抗氧化，我要这个逆龄啊，我要冻龄啊，不要再去想这些事情。你要去想，我是正常的老化，我是健康的老化，但是有一个是可以不用老化的，有一个就是我的般若智慧。所以我就说你要当一个可爱的老人，你会最后会，我们所有人最后都变成老人哦，终究不能斗而死亡毁灭，但是你可以经过努力而变成一个可爱的老人，而不是变成一个可憎的老人。大部分的老人没有智慧，因为孤独然后病痛啊，或者说他的行动不如，他失去所有年轻时候的一切，他开始变得非常的这个仇恨啊，开始甚至有一些老人真的他就是喜欢，就是已经开始心理不太正常，甚至有虐待的倾向。这个你绝对不要让我们任何人，就是我们大家都不可以让自己走到那一步，要做一个可爱的老人，让你的晚辈，让你的朋友，他因为想要亲近你而来找你。而不是因为说哎呀我不去找他我妈会生气啊，还有说我妈生气之后钱不给我了。你要记得这件事情，你要对身相，你要做一个合理的这个叫做合理的期望啊。你可以因为运动养生能够减缓，让他这个 process 不要这么的老化的 process 不要的这么的明显 dramatic， 但是你要知道这是必经的过程，你一定要能够放下这个对身相的执着，这是在我们死亡最后最难放的那一点哦。大家如果哎，虽然那个讲太远，秘密宗以前老师教的，真的你就是身体你要能够放下哦，你要身体你要能够放下，然后所以为什么要修行，因为你对死亡后你还有一个不生灭的啊，我们生灭的身体灭掉了，还有一个不生灭的，这就是那个波斯匿王在楞严经里面讨论的。你要知道我们还有一个不生灭的这个如来藏性在那里，那个东西是我们真正需要最后去证得的哦。我不想用追求一说好像又是变成哎呀有一个东西你要把它拿到手，不是，那个东西才是真正哦，你要放下一切包括你的身相，其实还是有后面的延续的，你不要担心。所以佛就用他自己来鼓励大家，他怎么鼓励大家呢？他说因为啊，他说三十二相是佛的应化身，他说连三十二相佛的应化身都是虚妄的，都已经说即非是名了，说根本就是虚妄的，是随缘变现的，他只是随缘是变现出了这个佛的应化身，根本也不能执着。那请问大家，连佛都说他佛的应化身是不能执着的，那你觉得我们凡夫的肉身还有什么好执着的？你要舍去现在短暂的这个生灭，这个生灭的肉身啊，当时间到的时候你要能放下，你才有办法追求那不生灭的如来藏，放下生灭才有办法追求到不生灭的啊。你一定要记得，你有得你一定会有失，而你有失呢你才会有得，一无所得那才是大德。你一定要能够去禅，你一定要是能够去这个观察哦，或者去领悟佛所讲的这些道理。所以啊他就说哎，这四个法门啊哦，先告诉你金刚经是什么意思啊，名字给你的，又告诉你说哦啊，不能着这些相，名字相不能着啊，般若波罗蜜啊，真的般若波罗蜜啊，是你没了般若波罗蜜的相啊，没了般若波罗蜜的心啊，你才得了般若波罗蜜，已经很玄了。那还有呢，无法可说啊，无所说而说啊，根本从来没有起心动念在说法，然后告诉你境界相也不能找，根本是虚妄的，连你的身体，哇，你这一辈子从出生那一刻精心维护的身体也是虚妄的，告诉你也得放，你就得放，非得放不可，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他说若善男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生命布施哦，你记不记得我们每次都有各种不同布施的比较，从第八品可能是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到后来呢三 很不对，第一个是三千大千世界的金银珠宝吧，啊，这个珍宝啊。然后因为我没在看经文哦，又然后我记得第到了省好像是后面啊，先是第八品，然后后来那个可能第十品嘛，是不是是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哦，那这里呢，他说啊，那时候都财布施啊，所以那时候的财布施是没有生命布施那个功德来的大哦。这边已经不讲财布施了，这边其实讲恒河沙等生命布施哦。是恒河沙等生命布施啊，生生世世累世累劫，你都把你的身体啊供养出来哦，不是供养钱，供养钱很容易啊，谁能供养身体？没人能供养身体的，那个菩萨可以供养身体，我们做不到。他说如果你啊能够于此经中受持乃至四句地的偈等，为他人说，其福甚多，比什么？比恒河沙生命布施还多。但是有但书哦，是什么？你已经明白了金刚经，它的名字是金刚般若波罗蜜，而且以这个名字啊来奉持，有做到不着相，名字相、言说相、境界相、身相一相不着，那你的这个功德比生生世世，这个时候啊你有这个功夫了，你去为人演说，那比生生世世用身体去布施的那功德还大。你看啊，一开始是说啊，第八品，如果我讲错你要告诉我，因为我没在看书。第八品我记得啊，他讲的这个布施啊，是因为你信，你讲完啦，整个信心有了，这个时候你对金刚经就不着相的概念有了，哎，这个时候你去这个讲金刚经是你已经胜过三千大千世界去布那个财宝布施。后来是不是讲到第十品，我记得是说哎，你已经了解什么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这个时候你去讲金刚经，那就是比用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去布施还多。那我记得我们是不是上一堂课曾经也讲过生命布施，因为你就是用那个用法布施啊，也是比前面，我来翻一下好了，我看看十二品是不是，我记得是不是讲十二品是不是也有在讲，等一下，十二品我记得有在讲，对吗？圣前福德就是说啊，在十二品的时候啊，十一十二这个地方，你啊如果已经了解到，我们是不是说对不起啊，我不要乱讲，对，第十品啊，因为讲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如果在这个时候你已经明白到不是发心咯，你是生心咯，前面的八品还是在发心啊，要安住你的菩提心，到了第十品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已经到生心了，那生这个心已经不是发心，那个层次不一样了，清净心已经显现了，那这个时候你再去为人讲金刚经，那你是比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多的那个珍宝去布施还要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现在，你说用生命布施，那你现在是功夫更了得了，你这个时候再跟人去布施金刚经，哇，那你那个功德是更大了，比用生生世世用生命布施功德还大。然后呢以后每一次再看这个金刚经功德比较财布施法布施，你都要学着啊，像我们刚刚讲第八品啊第十二品这些，你一般要把它做一个 mark 在那边，你每一次看到功德比较，你最好都能够回去啊跟前面的功德比较，你要自己去想一想为什么它一直啊这个功德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都是讲四句偈不是吗？因为他的功夫越来越了得，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去了解为什么他的功夫越来越了得，他的差异性在哪里。哎，如果你能够做得这么细，像我那时候自己读金刚经的时候，为了要讲课给你们听，没有任何法师有讲这些哦，我就自己去把这些东西做比较，那我功夫没有白花，我就哎真正了解了哦，他差异性是这个，你就会真正的这个也是一部分的观修啊，自己去思考，这个叫做思虑啊，去思虑这所有的经文前后连贯，这个东西就会变成你自己的了哦，所以还是要用功才有办法有所得。好，我们今天呢先讲到这里，不好意思，一开头的时候那网络不好，希望刚刚没有再出问题。那我们可不可以看看你们大家 有没有想法或问题或什么愿意跟大家做 sharing 的？有没有人愿意 volunteer 讲话的？没有，我就随便叫了。我每次都叫那几个人。那个没有人讲啊，那随便我叫了。那个 Elaine，Hello Elaine， 今天讲的可不可以？ 非常好，老师。听得到吗，老师？ 清楚吗？ 很清楚哎、欸， 很清楚。 很好啊、老师讲的时候我听我都觉得好像我懂那种感觉， 已经证悟了。 没有，每次听老师讲的时候觉得哎、欸、我懂我懂，当然我自己去参或者再去看说哎、欸、怎么好像又不太懂，但是真的老师讲的太棒了，好清楚。 你只要我上课的时候你能听得懂，那美白针呢就打进去了， 太好了， 就会有效果。 谢谢老师。 对，当然如果你能够啊开始在家里坐一坐， 对、 哦、你能够禅坐一下、嗯、然后呢能够稍微随便拿任何一句经文在坐在那边禅坐的时候参一下，那个效果会更棒，那个东西就变成你的了，就真的变成你的了。 我有时候会是就是在听老师的录音的时候啊，我会停一下、嗯、然后我自己想试着用自己的方式再讲一次， 就是你 我有时候会这样，对对对，我想说哎，那或者是 you know make a commentary 那样子，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欸，好像你知道有时候甚至会想到楞严经老师讲的或是心经老师讲的，然后又会去联想到这样子。 那很好，我只要李令说听懂了我就很开心，因为基本上你如果不看经文对不对，你能够懂那很棒啊，那实在太好了。 完全好，谢谢老师，谢谢。 反正星期二心经反正你也有上心经，我们都很多也不好意思啊，有些内容会重复，因为两个经文实在太相似了，就当然你也就可以做一些复习。 我觉得我很喜欢听老师一直讲一直讲，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就是一个复习。喂，听得到吗？ 好，那就好，你只要不要嫌烦这样就 可以了。不会，我觉得很这样很有帮助，谢谢。 可以，很清楚、okay. 很清楚，你只要不要嫌说怎么一直重复就好。 不会，我喜欢，谢谢。 Hello Doris， 好久没跟你讲话。好，谢谢Elaine。 Hello Doris， 你在不在？ 在，听得到吗？ 有啊，第二次上课有没有比以前清楚啊？ 有，我刚刚才在看，我之前笔记是两年前做的，然后跟今天听起来比起来，真的老师功力那个大增，听到非常的不一样的东西。 我跟你说，我自己也觉得我有功夫有进步。我跟你讲，要谢谢这个疫情的时候把我关在家里面三个月，大概两个月啦，没有到三个月，两个月基本上就没看到人。嗯、我那两个月就在家里日以继夜，我觉得，所以我才鼓励你们说，用功是会有成果的。 嗯，对啊，老师就真的讲得非常的好。越来越清楚，对啊， 谢谢啦。 喂，听得见吗？ 谢谢你，那个很清楚，你讲我随便找一两位新同学好不好？以前没上过那个《金刚经》的，那个 okay, 好， 佑宁 ，Hello， 你有没有在线上？佑宁，你现在是静音，你可以 有，我在线上。 今天的听不听得懂？ 有，听得懂。 可以啊、哦、 可以， 你跟 Nico 两个人是新同学，所以我要讲要确定一下这样讲的这个细节你们还能够至少有在状况内。 有在状况内，我听第二次啦。 哦，你第二次，你这一段以前有听过是不是？ 有，我有听过，我有上第二次。 那你觉得你自己有没有比较比以前不执着一点？你以前有的时候比较容易一些事情点上面会想不开，现在有没有好一点？ 有好一点的，就是比较对，要慢慢来， 慢慢来，慢慢来。好，那有 好 能够接受就好。 谢谢。 来问问 April， Hello April， Hello April， Hello， 听得到吗？ 好，四月小姐， 听得到吗？ 可以，很清楚。 OK。 可以、yeah. 我听课的感觉，我觉得跟刚才那个Elaine蛮像的，就是上课的时候我觉得老师讲的我都 蛮能了解的，但就是有，就是之后可能自己看的时候就会有点忘记。对，然后因为我也有在上心经嘛，我也觉得就是两边这样子可以复习，然后加深印象，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这里面同学你算是最新的，就是你上课的时数是最少的，所以然后你平常上班又很忙，所以呢你就上课反正能够有听懂也就够了，这种东西就像一个种子就撒在你哦，你的这个阿赖耶识里面，它就是一个轨迹，它慢慢慢慢该发芽的时候它会发芽，你就 enjoy。对，因为你们上班忙的，我都会觉得说啊，晚上上课你就 enjoy， 你就好比说，哎，是一个放松的时间，心灵鸡汤也好，什么也好，就是这一个小时能够帮助你放松，然后呢，然后让你能够就是好像你真的就是禅坐了一个小时啊，这个 meditation whatever， 啊 relax， 然后之后你明天可以有更有精神的去上班，我觉得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其实已经够了，千万不要有压力。好，那个千万不要有压力，就算学到比较深的你听不懂没关系，你就坐那儿听就行了。 好好的，谢谢。 好，谢谢 April， 谢谢 April。 还有没有人要讲话的？都没有人要讲话呀。 OK， 好，那我们是不是约一下下次的上课时间呢？四个礼拜以后还是怎么样？你们要九月几号看一下哦，九月，九月十七号可不可以？ 可以。 有没有人说不行？ 说不行。 可以， 可以。 九月十七号星期四，因为我们要选楞严经，上楞严经就只有两个礼拜可以选嘛。那我们选十七号好了。 好， 好了，九月十七号再见喽。那就麻烦那个Linda 吧，录音， 谢谢 大家。好，拜拜， 谢谢老师， 拜 拜，拜拜， 谢谢，拜拜。